是门头 门头抠 门头抠门头那边抠。 那天我看电视，笑场，小沈阳笑场，打雷了，他和他媳妇儿演的，他媳妇儿演那个白娘子，他演那许仙， 啊、 他说 那个 咔、打雷了，他就开始笑场，他媳妇儿也开始笑场，打雷了， 谁都有可能，正常，对吧？那么大的频度， 是谁推到我人生谷 底？他那声音还挺像的吧？ 他是像动画片儿。 哎，我要把这动画片再看一遍，我还想把《阿凡提》再看一遍。 一金耳落， 那天玉兔耳化， 玉木耳枯，玉火耳焦，玉水耳化。 啊，它玉耳化， 玉 土 耳入 啊，玉土耳入。 鼻子嗅一嗅，门口三百六， 三百六。 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 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 下八洞神仙。 猴头，一个小小的弼马温，也想赴蟠桃盛会。 反面角色。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个。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七十二变，考个子女 白天晚上 南方某城市。 哎呦呵，哎呀， 哎呀，要不然你靠边，不这车太危险，没法坐。 有没有驾照？哎呦呦呦，你看你看，你不要动了。 边上， 别动了好不好？捣乱了好不好？你看看， 边上车有车。哎呦， 我这上几环了？怎么这么多大车？ 这拖拉机这是？ 拖拉机怎么从后面超我啊？这外面什么东西啊？ 我害怕你这开着。 怎么过去匹马呀、啊？是吧？ 你这开到乡间的小路了，你吃完没？你包子多大个啊？哈！哎呦， 卖包子？ 哦，这还有卖包子的。来来来，下去再买一屉上来啊！ 可以别吃了，你这么开车不行，你坐边你晃晃。 买一屉上来嘛？ 你晃晃悠早晚得出事儿。 我先吃，我先停下来吃好不好？ 包子， 去买一屉。 大爷，来屉包子。 哎呀， 我们那南方小笼包， 地道小笼包子。 你说东北人吗？你看我上海蒙谁的？这包子好不了你这包子。 俺们上海人啊，能要啥包子呀？是要糖的还是要馅儿的？ 能吃就行，你给我来一屉吧。听你说话快饱了。 拿着，三块六。 三块六多少个啊？一屉十三毛钱，你说这能吃吗？他说我 塑料袋上写的呢， 塑料袋 的小笼包子。 啊，塑料袋，你给我塑料袋，行，你给我吧，给我反不我吃，给我。二哥，来 了， 一屉 多少钱？ 36一屉。 哎呦，36一屉啊！ 不贵，现在吃一包子3.6，假的一样。 真的， 真的，真的。 咬一个，自己身吧。 灌汤包，没有，我穿上雨衣呢。灌汤包，我知道滋水。 哎呦，不好意思啊，兄弟， 没事， 刺你裤子上了。 没有，不是，这我， 哎，咬一个。 你怎么吃包还带放气的？你 他这个包子很有意思啊，有点压力。咱们接着开吧。 不，你先吃完再开行不行？你吃。你看你自己玻璃，这雨刷器都刮不着你。 刷一刷就好了，知道吧？啊，这上高速， 进上高速吗？ 我有速通卡，肉。 哎呦呵，你别吃了， 你看看， 你瞧，你这都化了脓了，开车你，要不你停边上，你还吃呢，还呲呲呢，你 停下来。 哎，警察哥，警察， 别说， 注意，看见警察了，一定要心里头平稳。 我不说话。 对，一会儿你就假装不会说话啊。 你好 啊，你好。 请出示您的驾照本、行驶本 啊！有的，你看，哎，这里啊、 什么本啊？ 哦，你也闻出来了，这个叫猪肉大葱啊，哈哈，非常好的味道。 不说这个，刚才您是怎么开车的？您都没在道上开。 你的意思我在天上飞了是吧？ 你在那儿画地盘呢？ 画地盘？你拿我当狗了？我是一个老司机了，非常的注意安全。 您这怎么开的？到底是 我就是 眼睛有问题啊，还是手啊有问题啊？ 他这个就是这个是吧？ 什么原因呢？您给我解释一下。 他的原因是很简单。 什么味儿啊？ 猪肉大葱的味道啊！ 吃包子，我知道了。您知道开车的时候不能够一只手方向盘，一只手吃东西吗？ 您放心， 打电话也不允许。 我绝没有一只手扶方向盘，一只手吃东西。 您是？ 那是对不对？我是两只手吃东西，根本没有扶方向盘。啊，您放心吧。 那我这样通知你们，妨碍安全驾驶，处罚50元，记2分。 别的，哎，不是，千万别的。 手，别摸我。 我没 那么多油。 没那么多钱，我拿包子顶好不好啊？这36的， 什么味儿啊？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就在沪宁高速的汤山收费站，执勤的交警发现一辆蓝色轿车歪歪扭扭开了过来，就像喝醉了，也像扭秧歌一样。交警起初怀疑这司机啊可能是酒后，要么就是疲劳驾驶。于是赶紧上前把轿车拦下，车门的一开，一股大葱味冲鼻而来。执勤交警盘问之后明白原委了，原来驾车男子一边开车一边捧着饭盒他吃汤包。 他考虑到进入高速吃早饭不安全，就在进收费站这个车速相对慢的地方爬了两下。了解情况之后呢，

这是沙漠之狐这一款。 哦，真是太有特点了。 你闻出这狐来了吗？ 对，有一种沙漠的感觉。 啊，来来来来。 啊， 这个你学的是自动挡的、哎、啊，很简单，这是 P， 这是 N， 这是 S， 这是 D。 小妹学什么车？ 手挡。 啊、 哦、啊，你学自动挡，这个简单啊。 我应该学手挡。 你也想学手挡、嗯？那好啊，来来，我愿意学手挡，把手放这儿。哎，对对对， 好。 哎，你看，这是挡， 嗯， 这是一， 嗯， 这是二，这是三。 教练，我认准。 啊、哦，这是 R， 这是什么吗？ 倒退。 哎呦，行啊。 其实我以前开过， 开过，你来干嘛来了？就会找我来了。 不是，我开过小侄子那个小车，他有倒档。 小侄子小车，三岁的那个，坐里头那个倒档。 对对对，也有倒档。 那你也坐得下去？ 那是我瘦，我才九多斤。 真的？哎呦，就一看你这身材就，哎呦，没得说。来， 就是腿有点不好伸，因为我1.69米。怎么，教练哪儿不舒服？ 没有，我就说你这个太瘦了。 嗯， 走吧， 走。 哎，很平稳。哎，这往这儿走。哎，好。 您看我比小妹开的怎么样？ 不错，你比她的这个悟性、年纪都好。 这跟年纪有关系吗？ 有关系呀、啊，年纪轻，悟性就好。 悟得越好。 对，悟得越好，悟得越好啊！有空再来啊。 好的， 多来 谢谢 多来。 您教的真好，我也好幸运遇到您呀、啊。 别这么客气。 那我下班，那我走了。 下班了？你到我这算上班来了。 说顺口了，不好意思。 哎，什么工作呀？不是 再见。 再见。 教练。 哎呦，来啦，小妹。 我今天 怎么了？说。 给您带了一点东西。 哎呦，别这么客气，我们是不让收礼的。 不是送礼， 什么呀？ 师生之间的情谊。 哎呦，这会说什么情谊？那我得要，情谊嘛，这是必须得要的。 我给你买的酸梅， 没有摊啊？酸梅啊，好好好，提神。 话梅， 开胃的，好好好，酸梅，好。 树梅， 怎么 蓝莓 这么多梅呀、啊？谢谢呀、啊， 你先吃一个。 谢你这几枚啊， 你先吃一个， 啊、这是一个啊， 那是一个， 不错，哎，好好 好。 跟教练， 哎呦，你来了，小鱼，等你半天了， 是吗？大冷天的，你等那么长时间，真不好意思、 哎呦，没关系，有你在，我这暖和多了。 哎，来喝点我家里给您泡的这种茶，特别好，来尝尝。 真的 啊，就拿我这杯子喝， 真香。 哇， 哎呦， 您弄点热茶， 体贴入微。 哎，今天那个我都有点害怕，我特怕这个倒库什么时候库的。 没关系，有我在呢，你怕什么呀？我这技术教你没问题。 这还得考试呢，别到时候过不了。 放心， 我又笨。 哎，谁呀？你这个聪明比上午那强多了。 哪有啊？老给您耽误进度， 没有 让您操心。 哎呦，这不是应该。 大冷天了。 哎呀，太客气了，见外地人，你看看你，我就不好意思。 教练，您这有女朋友吗？ 我这个还没嫁出去，我那个还没有呢。 哦，还没有呢。像您这么优秀的人，还没有女朋友呀？ 哎，这不是工作忙给耽误了吗？关键是现在结婚吧，没房啊。 哦。 还得买房，你说现在房多贵呀、啊，买不起呀、啊。 哎，您说这事儿，我不想提当的事儿来。 什么呀？ 您说是，您现在对房挑吗？新房、老房什么的？ 有的住就行啦。 哎呦，要是这么着说的话，我倒能帮您。 真的？ 嗯，帮您娶着媳妇儿。 你愿意？你愿意？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真的，当然好了。你愿意，那我也没什么意见，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我知道现在就是城里的房您求之不得，我还告诉您，我现在手上有三套。 三套在北京吗？ 宅呀、啊、 宅呀、啊、这倒是不远。 有城西一套，城东一套，城南一套。就是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家是什么呢？老北京人呢、 哦、 这个家里人给留下来了。 那您这个家，这个南城那套在哪儿啊？ 在虎坊桥那儿。 哦， 那是我爷爷奶奶留的一套房。 好，正房啊！ 一个人真住不过来，烦死了，烦死了！ 老得搬家，真是这个。 搬家干什么？还老得打扫卫生。 租出去或者卖一套啊？ 是不是也想找那